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2018年经济蓝皮书指出，预计明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为6.7%。随着人口老龄化到来，人口抚养比将不断增加，建议将义务教育年限扩大到12年，涵盖高中教育。公安部拟规定，禁止在高层建筑地下3层及以下设置商场，禁止在高层建筑地下2层及以下设置公共娱乐场所。近日，发改委印发通知，要求加强供暖供气价格监管，严厉打击乱涨价乱收费行为，切实规范煤改气煤改电领域价格收费行为。近日，大理市儿管局公开回复禁止在洱海人工喂食红嘴鸥的原因，潜在增加洱海污染负荷，改变野生动物自然习性，传播疾病等。近日，中国盐业协会理事长表示，将在盐业行业推行全息防伪二维码，实现来源可追溯，打击假冒伪劣。水滴直播发布公告称，由于内部业务调整，自即日起永久停止运营。近日，全球首条最大尺寸液晶面板生产线在合肥投产，生产线将完全由我国企业自主建设，明年量产后将加速65寸至75寸大屏幕液晶电视的商品化和普及化，将开启电视大屏幕 8K 超高清新时代。非法官网公布了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的裁判员初选名单，4名中国裁判入选。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相恋。

中途尽红尘俗世几多变，清风是影也寂寥，无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南四方沙漠苍茫，雪上扑面，射雕人方塞外奔驰，笑逢此生何自勉。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听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提出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这是自2010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连续第八年将来年货币的政策定调为稳健。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出建议，因押金预付费法律属性上有所区别，当采用不同管理制度。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近日在官网发布关于全国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的通报，排查重大隐患3.2万项，整改率87.7%。目前由北京市民政局和住建委共同试点推出的共有产权养老项目投入运营，该项目由养老企业与购房者分别拥有不同份额的产权，这也是全国首个共有产权的养老项目。目前正在按照北京新总规等编制南中轴地区整体规划，南苑万亩湿地森林公园建成后，品质不亚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大绿地。咬文嚼字杂志社公布了年度十大语文差错，这十大差错都跟本年度各类文化、时政事件和日常生活有关。多位专家认为，2018年养老金14连涨极无悬念，但受经济增速放缓、老龄化加速等多重因素影响，养老金涨幅或略低于2017年，约为5%。为了加强全市儿童福利和保护工作，提升儿童民生保障水平，全面推进北京儿童福利事业，北京市民政局正式宣布成立儿童福利与保护处。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会有那么一天，你说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偏偏回忆活下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活着就是有希望实现理想的，即使不能实现，为理想奋斗拼搏的岁月也是人生中绝美的时光。命运带给我们的或许无法改变，但我们抗争的过程使得人生有了意义。抗争算不算理想？如果不算，那我们与蝼蚁何异呢？满头白发时，抗争拼搏的日子才最值得回味。 想你的人